贯穿挚爱，从来没有感慨，一路走来，拥挤的悲哀，知己的愉快，总想为你实现你的期待，不顾一切的爱无可取代，所受的伤害都像是表白，我不走开，等你随时再回来。一切的爱才算是爱，从来没有感慨，一路走来，不羁的悲哀，知己的愉快，总想为你实现你的期待，不顾一切的爱无可取代，所受的伤害都像是告白，我不走开，等你随时再回来。

常常在想，如果有一天我们生活在一起，会不会因为相爱连呼吸都有默契。我常常在想，如果有天我必须离你而去，没有你的生活连呼吸也是多余。让我深爱着你，直到上帝牵我的手去。我想我不会哭，我会在另一个世界守护。 体验安全快乐的动物奇趣之旅，就在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。 爸爸，我们出发吧！ 领先，天生属于锐者，无人可以阻挡您前进。一台具有青春活力的城市跨界 SUV 帝豪 GS 耀世登场，欢迎莅临沃德龙鼎吉利展厅。品鉴热线010-8030-8588。 清明小长假来汇清标致，汇清标致南北双店共献礼，空间远远超出你想象，汇清值得信赖的汽车专家。 全新一汽款奇骏，七座智领 SUV， 征服未知挑战，出发再上征途，焕然新生，智勇升级。4月6日，全国震撼上市，详询请到东风日产涿州专营店，电话366-9210。 好音乐959。 需要你在我身旁。 上有你嘘寒问暖，

花朵从指缝渐渐的滑落，一人爱上了这座令人惊慌的夜色，值不值得飞蛾扑火。 真不差，身旁人